北京时间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Hello， 早上好，我是月月，跟大家在周一的早上哈，陪伴大家的上班路。 哎，对。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嘛，所以说呢，我们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正在路上开着车。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如果您不开车而且有时间的话，就欢迎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具体呢就有以下的几种啦，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搜索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就是我们的视频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没错的。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度， 哇 啊，最低气温是3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目前北京已经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从今天开始到14号，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健康防护。另外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道路行驶。然后另外在今天的9点钟到10点钟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还会是啊有这个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聊一聊关于他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 嗯，没错。那今天呢是3月12号哈，12号呢其实是中国的植树节，所以说呢在后面我们也会跟大家进行分享，比如说在家里面适合去种植的这样绿植啊，或者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话题。如果要是大家在日常有什么样的绿色生活的建议或者是方式，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青年头条号，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两会当中教育职业方面的好声音啊。昨天下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大事。那么除此之外，两会上还有哪些最新的好声音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啊，教育职业相关的代表委员们的发言。 嗯， 啊，声音一，孙兵建议要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议，我们继续来看。声音二呢是林中钦建议，在建设双一流大学时，更要关注高等教育内涵建设，要让中国的孩子们不出国门就能享受一流高等教育。 嗯，另外呢，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要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振兴师范教育，加强教师的使用，保障合法的待遇，让教师们也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嗯，声音四，刘玉树建议要适当的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医，把大家的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给一流的医学人才。 嗯，另外还有啊，于少华建议部分岗位的女性适当延迟退休，比如说管理、科技和教学这些岗位对体力的要求不高，反而更看重工作经验，可以先考虑对这三类岗位的女性进行适当的延迟退休的试点。 嗯，另外呢，敖虎山建议要求毕业入职驾考时学习心肺复苏，因为我国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出现心脏骤停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国呢只有1%的人会心肺复苏，所以国家应该重视让普通百姓都能学会这个救命的技能。 嗯，另外还有啊，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之上呢，有代表发现大家的矿泉水瓶上多了一个绿色的环保小标签，这个小标签上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做上标记，就再也不怕拿错水了啊。这个标签呢和平常光滑的塑料标签有所不同，不仅可以用笔轻松写下名字，用指甲一划，哎，也可以写上这个简单的文字或者说这个字母啊，就是这水是我的。 嗯 啊，月月你别喝错了。 哎，这真的是方便很多，而且还避免了浪费哈。 对， 嗯，那据了解呢，两会已经很多次推出这种举措了。之前呢，曾经推出实名矿泉水，引来众多网友点赞。那大家呢都留言说，希望能够在全国进行推广。其实呢，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不管是打球时候呢，聚餐时，还是开会的时候啊，只要是人多的时候，一旦放下刚刚喝了两口的矿泉水，就再也认不出来哪个是自己的了。于是呢，大家就各自发挥各自的想象力，不管是什么做标记也好啊，还是撕标签也好啊，还是全撕了哈，那每个人呢各自都是有各自的招数，也都是非常的拼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方式确实是可以在全国各个场合进行一个推广。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矿泉水都可以推出这样的标签，这样呢就可以不费心思的来开创这种撕标签的方法了。当然呢，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携带自己的专属的自己的小水壶哈，尽量不要频繁的使用塑料瓶这样瓶装的水，环保生活从我们的点滴生活开始。 哎，刚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板块青年头条号的内容啊，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啊。接下来之后送给大家一首歌。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想泡沫，如果能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啊，我们来关心一下身边的事情啊。首先要跟大家带来的是，国博告别了纸质门票，实行免票参观。现在国家博物馆已经正式告别了纸质的门票，实行免票参观，这也是继故宫之后北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啊。据了解呢，观众只需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进行实名验证之后就可以进馆参观了。有效的证件呢，包括身份证、非纸质临时身份证、老年证、户口本、户籍证明、社保卡、学生证、残疾证、士兵证、护照、台胞证、驾照等等啊。目前国博暂时没有限制入馆的人数，所以观众可以刷身份证直接进馆，也可以进行提前的预约。 那对于国博取消纸质门票的做法呢，许多网友们也是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呢，不用领取纸质门票之后排队时间大大的缩短了，这样就非常的方便。但是呢，也有一些喜欢收集门票的票友们啊，应该不叫票友，网友们就表示了，以后没有办法再收集票跟做纪念了。看来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能收集票根做纪念。 可能有这样的习惯。我是那种原来会收集报纸，就是我去哪里，不管是国内国外，就去到一城市就要买一份当地报纸，就也不管看不看，然后收集了一大箱，就那种。对对对，不管大城市小城市的报纸，我有这种习惯。可能他们就是喜欢去记录一下自己去过哪里啊，这种博物馆呀，或者这种地方的票根吧，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整理照片就好了嘛。 哦，也是。 是不感觉还是不一样，是吧？ 可能不一样。 哦， 不同的习惯吧，应该是。 有道理。接下来呢，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跟一个品牌有关啊。相信很多网友啊，尤其是这个在北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应该大家很多都吃过啊，就是这个鲍师傅糕点。哎呀，提到这个呢是很有名啊，大家可以对能够其实能够叫什么什么肉松小贝啊，对吧？都是他的很多的这招牌产品。 对对对。 但是呢，满大街的鲍师傅，你确定你排队买的哪一个是正宗的吗？对吧？现在鲍师傅已经自己要开始主动维权啊。据了解呢，网红糕点鲍师傅一夜爆红，目前在北京地区只有14家直营店，全国呢也只有26家门店。但是在北京地区，形形色色的非正宗鲍师傅有200多家。 大家可能说，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鲍师傅第一家店呢是出现在2004年，一直到2014年开始呢，市面上出现了各种打着鲍师傅名号的店面，这个鲍才盛，然后呢，这才想到，这应该是创始人哈，才想到要注册商标。他坦言道，最初没想到鲍师傅能这么火，之后呢也没想到侵权能这么的恶劣。那现在呢是违法成本太低了，维权的成本又太高了。在2016年呢，天津曾经有人以鲍师傅的名义开设了个人的糕点门店，那么诉诸法庭之后呢，一年半的时间才有结果，对方才赔偿了10000多元。那么普通的顾客这个肯定在想哈，就是维权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怎样才能够找到最正宗的鲍师傅呢？现在呢，鲍才盛公司已经上线了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鲍师傅糕点，大家可以在上面查到全国的26家正宗鲍师傅的门店地址。就可以加以辨别了哈。 对对，加以辨别。而且就是这我觉得这个这种品牌维护的意识，我觉得有点慢啊，鲍师傅是吧？ 他可能一开始，我感觉他是自己就是一开始只是做一个自己的蛋糕房、蛋糕店，结果没想到一下子这么火，这么好吃。 人家就想做一小店，安安稳稳的生活，人也可能没想那么多。 对， 啊、 然后结果后来一下变成了这种，不管是网红食品也好，还是反正就是大家争相去追捧的嘛。然后这时候才去采取措施，不过现在也为时不晚嘛。 对，为时不晚。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 嗯， 数据显示北京人均厕所的拥有量排名全国第二，这个数据来源于首份城市开放厕所大数据报告，是由国家旅游局和高德地图一同发布的啊。这份报告对比了人均厕所的拥有量，也就是计算城市的厕所总量与该城市的人口总量间的比例关系，发现呢，宁波的人均厕所拥有量是全国最高的，第二是北京，第三是杭州，第四到第十名分别是苏州、昆明、绍兴、常州、南京、武汉和上海。 嗯，哎，说到这个厕所哈，其实好像很多人说厕所是辨别一个地方是否发达，或者是是否这个 对，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一个标准。那分析师呢也是指出，从榜单上来看，城市排名和经济发达程度有这样一定相关性。厕所的平均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都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呢集中在长江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同时呢，重点旅游城市的排名比较靠前。旅游产业发达的城市厕所的数量也不少，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正相关的关系。 对对对，你看看这个，比如说像昆明， 嗯， 对吧，像什么南京啊、武汉啊，对吧，这都是这个啊，上海， 嗯 啊，都是这个重点的旅游城市， 没错， 这厕所的数量哎不能少了。 嗯，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关心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我国将开始建设全球低轨卫星星座鸿雁，实现信号无死角。大家，哎，提到这儿的话，就是， 嗯， 就是接着上一条消息，你能想到一个无死角的地儿是什么吗？厕所。 好像是， 对吧？大家现在都手机不离手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个在厕所的时候信号不太好， 好像是，根据我个人经验也是这样的。 对， 对， 大家都希望呢，以后手机信号是可以实现无死角的啊。拨打电话呢，也一直在服务区， 嗯， 过不了几年，这个愿望就会实现啊。据了解，我国将开始建设全球低轨卫星星座，叫做鸿雁，今年会发射系统的首颗卫星，而整个星座的主体呢，预计在2023年会建成，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互联网接入服务。 哇，好期待哈！那这个鸿雁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那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网络都要建立这个基站，但是呢，在沙漠地区，还有像地势崎岖的山区以及原始森林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很难去架设这种基站，所以手机经常出现不在服务区的状况。但是有了鸿雁系统之后呢，网络将不受到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通过鸿雁系统实现互联互通。那网络模式的切换也会像现在的双卡手机一样轻松自如，实现无缝链接啦。 嗯， 那不仅如此，像鸿雁系统还具备全球导航增强功能，可以协助北斗导航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定位的精度。那此后呢，我们的导航系统也会更加的精准了。 哎啊，这个时候呢，我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啊，活力酒吧的房间，看到有网友说，他说点赞是肯定，关注是美德。哎呦，这是替我们在做宣传，谢谢谢谢。然后这个五九黄浩维这位朋友，然后他说，欢迎新进来的宝宝。哎，没错啊，欢迎新进来的宝宝。新进来的宝宝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哎。 然后也可以啊，把这个在活力酒吧的房间，然后给我们点一点赞，点一点分享。然后刚才看到这网友 AAR 什么 O 啊，这个 AERO， 对，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谢谢， 哦， 谢谢， 谢 谢，感谢，感谢，感谢。 嗯。 最近一直在火爆的游戏啊， 嗯， 这个吃鸡儿， 嗯， 吃鸡儿游戏的地图啊，有网友说像厦门。啊，发行方称说网友非常有想象力。 嗯， 有网友就说呢，说吃鸡啊，就是绝地求生当中的地图和厦门的地图极为相似，甚至连大桥的位置都如出一辙啊。这个消息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嗯， 有厦门的网友表示，哎，确实是很像，感觉啊自己很自豪。但是有部分网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说一点也不像，差得太多啊，应该是参考了俄罗斯的一些建筑和美国的沙漠。 嗯， 啊，比如说这个机场的雷达像俄罗斯啄木鸟雷达的造型啊，沙漠地图像美国的啊莫哈维沙漠。 啊，所以这个原型到底是不是沙漠呢？啊，腾讯的工作人员做出了解答啊，说当然不是，但是呢，非常佩服网友的想象力。 哇哦！我估计现在很多的网友哈、都希望，因为这游戏太火了， 吃劲儿，对 对, 对，所以就可能就希望，哎，这要是发生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这多好啊！ 对对对，也是挺自豪的。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你这个地儿又会成为一个热门的目的地。 嗯， 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就看到没有，就是一些周边的产品， 嗯， 就什么头盔呀、包括什么平底锅呀， 啊， 对对对，大家还有的时候还会就是拍一些这个模拟的小视频，比如说这个被击倒之后，对吧？我拿平底锅，我再敲你一下。 哎，没错。 啊， 还有之前还有就是喜欢玩那种 cosplay 之类的。 嗯， 在去年那个年会的时候，好像很多地方很多公司的年会就好多人搞怪，然后就会做这种造型，拿着平底锅，然后戴一个头盔，然后穿上那样的衣服。 穿个吉利服， 对，然后就开始玩开了，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所以大家可能更希望把这种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哈。 对对对， 增加一些乐趣。 对，可以给生活增加一些乐趣。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啊，就不管怎么玩，我们玩一些线下的还是线上的这游戏也好，咱们适度啊、对吧？适度别沉迷于游戏，然后这个。啊，你反正我受不了，就是我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受不了，然后这个眼疼、腰疼、屁股也疼啊。 你是要暴露年龄吗？不，还是要这个希望大家少玩。 对 对 对, 对, 对，少玩。 对。 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平昌冬残奥会上就传来了喜讯，在越野滑雪男子坐姿15公里的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郑鹏获得了第四名，这一成绩呢创造了中国队冬残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 嗯、 啊，虽然是已经创造了中国队的历史新纪录，但未能摘得奖牌，郑鹏还是感到有些遗憾。他说回去会继续加把劲儿，努力啊，争取努力的登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领奖台。 嗯，那据了解呢，中国残疾人冬季运动会起步较晚，一直到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才首次参赛亮相。那中国队在历届冬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呢，是在2014年所契获得的，当时呢中国轮椅冰壶队获得了团体第四名，所以说呢这次郑鹏在个人项目上的突破也是激励了其他的冬残奥运会的运动员们。 然后非常棒啊，郑鹏包括正在参加平昌冬残奥会的我们国家的运动健儿们，给他们点赞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冬残奥会可能运动员的身体啊，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便啊，尤其是在竞技运动当中也是非常残酷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可能比其他的我们正常的运动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和困难要去面对。加油，郑鹏， 加油。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就像刚才郑鹏他说的，他说希望在啊2022年登上北京冬残奥会的领奖台，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 恩天。

这个 害的是吗？这两个真的是是吧？这个不相上下。但其实我之前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好像 撞墙。 对，我撞的是中间的那个隔门，就是那个隔门，然后它也是擦的特别的干净。 嗯。 然后我真以为那块是空的，我就直接冲进去了。 啊。 然后还好没力度没那么大，不像这个显得那么夸张。 啊、就还好是吧？ 对对对，太可怕了。 对对对，太可怕了。嗯。 对。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玻璃干干净净的确实挺好，但是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点，尤其是别低着头玩个手机什么的，咣你给人撞上。 估计是他们是新大楼嘛，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哈，这大楼当中的这构造是什么样的。 对，没错没错啊。接下来我们连线接入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连线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郭子淳博士。郭博士你好，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早上好。 哎，郭博士现在有点睡眼惺忪，怎么样，精神吗现在？ 啊，没问题， 没问题。一介入我们的连线就非常的精神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好看的影片？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上次当中我记得跟大家说了一下国产的影片，看到了《红海行动》啊、这样的主旋律，然后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祖国强大的这样一种影片。那么这次其实更多的我想把话题呢转接到我们去国外的影片。那么可能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呢上映的几部影片啊。比较早之前可能是一个至暗时刻，至黑时刻，讲我们的这个丘吉尔的啊，一个在二战时期如何做出一个判断来这个进行诺曼底的然后进行这个敦刻尔克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历史线索为主题的影片。然后是我们现在比较在热映的一个叫做《三块广告牌》。实际《三块广告牌》呢，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而且当时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奥斯卡的影片的这样一个角逐当中呢，大家纷纷发朋友圈来去判断他最后能拿什么样的奖项。最后呢，我们这个会发现三块这个广告牌最后获得是最佳女主角，所以我想借助这个点了谈一谈，就是我们关于西方的一些影片当中，他对于人物的，包括我们说这个主演的一种角色的定位啊，是如何做到一种成功啊？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个一个他的一个原因。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成熟，或者说在他的艺术和一种故事的这种表达上达到一种高度的时候，他一定会离不开一个就是我们影片当中主人公啊角色的这样一种生动的演绎。那么什么样的一种主人公的形象会能够让我们观众会觉得整个影片会更加有意义呢？其实我想借用一个这个法国福柯的在小说面面观中谈到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其实一个故事的好话，它其实更多的是要看里面是否存在两种人物。一种呢我们称之为是一种类似一种原型人物，其实原型人物很简单，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物它是分为 A 面和 B 面的。但影片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给大家呈现的是 A 面，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呢，他会慢慢而推动他从 A 面转换到 B 面。这过程当中呢，我们说是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故事情节所支撑的一种动力因。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原型人物，而另外一个人物呢是辅助原型人物存在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扁平人物。他呢就是从始至终给大家呈现的都是 A 的这一面。所以当我跟大家介绍完这两种人物的存在之后呢，我们再反过头来去看这个三块广告牌啊，因为这部影片同时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那你会发现在里面这个女主角她的这样一个人物啊，因为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包括看完之后跟别人在分享这个问题，也会觉得其实你在里面无法说是真正的给里面任何一个人物去下一个定义，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一个绝对的坏。哪怕里面的一个配角的人物原型，你也会发现他其实是复合到了一种我们这种原型立体的人物。所以从一个小事的一个小点发生了产生了，然后一直推到原型的往前的一种发展，然后让大家去抛弃了一种我们传统的好莱坞说的这样一种过分建构的这样一个完美的一种形象人设，而是让你发现这种人可能就真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那么这样的一种人物的这种造型设定来讲呢，实际上也是他成为这个影片当中最大的亮点。其实我们对比以前的一些影片， 哎，我们可以就是今天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非常好看的三块广告牌哈、确实也是在前一阵的这个颁奖典礼上面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看通过我个人的朋友圈去观察，就发现现在对于这个 电影对于这部影片大家的好评度是非常的高的。那在现在呢，也是有很多新上映的一些影片，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走进影院，然后进行一下观赏。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同样的推荐的影片的话，也欢迎可以跟我们在线上进行互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哈，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呢大家可以通过扫描的方式，这儿有一个二维码，关注了之后点击左下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之后的，或者是说大家现在之前看到的一些好看的影片。除了关注这些之外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的内容。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哈，除了苹果公司最近出现的这些奇葩事之外呢，还有一件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如果要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也希望可以同样的注意了，千万不要犯这样的尴尬的错误。那来自苏州的吴女士呢，就说自己最近做饭的时候让女儿捡点大蒜来炒菜，没想到呢女儿是分辨不清啊，就错把这个水仙叶当作大蒜叶捡了用，结果呢两个人吃完饭出门不久就浑身乏力和呕吐等等症状全部开来。那医生呢也是诊断说这个啊是因为母女俩吃了水仙引起的食物中毒。所以说呢你看水仙和蒜头这两个是傻傻分不清楚，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尤其是有小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提醒大家，水仙花呢是含有很多的生物碱，那生物碱中毒较轻的话症状有腹泻呕吐等等，那如果中毒严重甚至会出现危及生命这样的危险。而且呢水仙花的全株都有毒，如果您喜欢养水仙的话，尽量不要放在密闭的房间当中，尤其是不要在卧室内养水仙。如果小孩和老人手上有伤的时候呢，也注意不能够碰到水仙，大家一定要加紧注意。看来这个水仙还真的不像我们平时想象的这样哈。 对，这水仙，不过说实话，就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就分不清，我就觉得它跟大蒜长得特别像， 还真的特别像， 对对， 而且 特别像。 对，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去买哈，而且好像大部分都是放在水里面进行水这种水性的这种栽培，所以很多可能尤其是小孩儿就完全分不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日本奈良鹿咬人事件破纪录，七成受害者是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李丹石同学说，有调查发现，在去年一年内啊，日本奈良县发生了171起游客被鹿咬伤的事件，打破了往年的记录，其中将近七成都是中国人。大家知道呢，很多游客是冲着小鹿啊才去的日本奈良，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和小鹿亲密接触又不被咬到呢？奈良县现在也设置了漫画告示牌，写明了与鹿接触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另外呢奈良的动物保护组织也为游客提供简单的治疗服务。 快到樱花季了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计划着要去日本，那可能如果去日本奈良去旅游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在每年的六月，小鹿还将迎来分娩的高峰期，游客们也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带着幼鹿的鹿妈妈会变得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因此尽量不要去靠近。我之前有一次采访的时候是在东北的一个地方，然后是农场，它那边也是养鹿的一个基地，然后所以对那个鹿还相对有一点了解哈。鹿呢它其实是一个群生的一个动物，它会有一个鹿头，那大部分鹿胆子都比较小，会跟着那个鹿头跑，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那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就会伤害到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去玩。 对对对，没错。还有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在六月份的时候啊，是鹿的刚才我们看到 分娩的高峰期。 对对对，在那个时候对吧，这他们本身脾气比较暴躁对吧，你这是吧，你这也你得也允许人家对吧，然后也有点这个不高兴心情不好什么的，凭什么你过去之后啊我喂他了他就得给我这个啊是吧，也高高兴兴的。 对， 人那会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咱就离远点， 主要是保护宝宝， 保护宝宝啊， 是， 你就让小朋友们在喂鹿的时候这个免受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好似个无忧的梦，拥抱着流泪的心，轻轻地呼唤，悄悄地聆听，不知何时相遇。好似个迷惑的梦，带走了真挚的情，默默地思念，苦苦地追寻，不知何时相聚。请告诉我，为什么离我远去？请告诉我，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0、嗯、啊，给大家带来今天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内容的最后一小部分，靠谱青年。在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过，今天是3月12号，植树节。 嗯，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又到了，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今天这个我们刚 气温很高哎， 对，16度啊，16度，对对对。然后前段时间也看到有朋友在发说，好像这个有玉兰花。 嗯、 是不是都 已经开了是吗？ 对，不是开，反正就正在那个 含苞待放， 对对，含苞待放，好像一天一个样。 哇 啊，对啊， 那可以期待一下，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周围， 对对， 因为马上可能万物复苏的这种感觉就要呈现出来了。 没错啊、嗯，随着天气的变暖，各色植物也开始蓬勃的生长，现在正是种植绿植的好时机。很多青年朋友表示，现在能出门种树的机会有点少啊、嗯，那么怎么才能够加入种树或者叫环保大军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有哪些适合在室内种植的小植物啊！上班上学的朋友们也可以让自己的书桌充满自然的气息。 嗯， 首推的对吧？这就是绿植界的元老绿萝啊，绿萝。对，绿萝非常适合在办公室里养啊。 嗯， 只要是不阴冷不暴晒，就会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呢，这个也可以土培，也可以水培，非常适合忙碌的上班族。 嗯，绿萝是非常常见，而且说实话，对于那些可能上班族不是特别有时间去照顾他们的这些人，嗯、就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好去养。 嗯， 那除此之外呢，吊兰也是能够又水培又土培的，所以说这个适应的环境很广泛，并且呢，净化空气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棒。办公室里呢，经常是不太通风的，那吊兰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哎、没错啊。嗯，和吊兰很像的呢还有虎皮兰。虎皮兰是吸甲醛和室内有害气体的干将啊，非常适合啊，比如说刚搬了新办公室啊，或者是刚刚搬家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准妈妈们 啊、哦，要多加保护了哈。 对对对，因为对对对，因为这种有害的气体确实对人体的伤害确实非常大。 嗯，那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常春藤。那常春藤呢，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吸收家具和装修散发出的苯、甲醛等有害的气体，为了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好处。所以说呢，不仅是在办公室，在家里也是非常适合种植这种叫做常春藤的植物。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也是类似的绿植，应该是。 对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啊，年轻的朋友们喜欢养多肉植物， 嗯， 就肉嘟嘟的，看着非常可爱。 哎，没错， 对对对，非常可爱，而且呢，大约一周浇一次水就可以啊。比如说生石花，没开花的时候呢，生石花就像一颗小石头，小巧可爱；开了花之后，则是更加的赏心悦目啊。更重要的是，生石花可以在夜间释放氧气，防辐射的功能非常好，适合晚上经常加班的职场青年，还有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电脑的 IT 一族程序员朋友们。 嗯，其实我每次想到要养花啊什么的，到春天特别 先想的养多肉是吗？ 对，养多肉是特别可爱的，就是觉得它肉嘟嘟的。 月月，你不是为了图省事儿吗？ 我还想养仙人掌。 啊， 因为那个真的是非常的省事儿。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这种植物哈。 嗯， 对，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培养，因为我知道，反正我之前的养花经历，包括我周围的朋友的养花经历，我们经常会交流。嗯，到春天的时候，一般大家都会去买上几盆，然后到夏天可能就要杀掉一半，然后再到后面可能就没有了。 哦，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或者稍微的研究一下。 嗯， 毕竟也是一个小生命。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把它作为比如说办公桌啊，或者是家里的一角啊， 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配两条小鱼。 哦， 整一小鱼缸。 哎，没错， 对吧？ 嗯 啊，整一小鱼缸，然后比如说再弄一个小台灯。然后呢，就是这属于你生活当中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嗯， 然后你可以再放一个什么小蓝牙音箱啊， 对对对， 啊，对吧？然后再放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加湿器呀，啊，对吧？喷着白烟，看着鱼， 嗯， 对吧？欣赏着花，听着音乐， 哎，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文艺青年们朋友们啊，也很多，包括 舒服卧在沙发里是吧？ 对对对，自己也是这个给自己泡杯茶， 嗯， 杯咖啡， 嗯， 啊，抱本书， 嗯， 哎，然后享受一下自己这个休闲的时光， 没错， 非常的惬意， 没错。 啊， 今天说好多种植这 这个小绿植。其实生活当中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特别喜欢每周给自己买一束花，就是他们做插花，也是放到家里既可以做装饰，而且还可以增加心情的愉悦度，就每周可能送一个特别简单的一束送给自己，就还是挺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哈。 挺好的生活的方式，我怎么听出来了一些无奈的意思 啊？ 就是单身狗没人给送呗。 没有，真的是我认识好几个女生，然后她们都会自己每周一给自己买一束 啊。 哇， 对， 这种态度还不错哈。 态度还不错， 生活态度嘛，对。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样子自己经营自己生活绿色生活的这样的方式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 然后植树节到了啊，春天也已经这个正在我们的身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你体会到啊。然后趁着春暖花开，大家一起加入环保的队伍，来和自然啊做一次亲密的接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内容。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啊，有月月和孔儿给大家带来内容的分享。 是的， 谢谢大家，谢 谢 啊。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请大家不要走开，在9:00报时之后是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啊。同样会有啊，今天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的青年委员戴莹莹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她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大家不要走开。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2分，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现在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是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的青联委员戴莹莹老师。戴老师你好，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戴莹莹。 哎，对，然后其实之前这个接触到戴老师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您可能是还在昌平去工作，那么其实现在呢应该是到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啊，然后把您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工作上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职务上的一些情况，先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做一介绍。 这个介绍是这样啊，因为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一线，也就是昌平区少年宫， 在昌平。 对，昌平啊，属于昌平区教委所属的校外教育系统。那么从一名舞蹈教师到应该说一直在做校外教科研的管理工作，等于有一线教师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个中层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可以说在少年宫工作了13年。 13年的， 对， 我印象当中也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于教育来说，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怀，至今也是。对，然后因为生了宝宝的原因，然后综合各方面的一个因素，我现在在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工作，同时也是在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的教育培训部岗。其实等于是一直在延续着我的教育跟舞蹈都是这样去又结合的 艺术教育。 对对，从真正的教育口现在到了文化口，但是其实跟舞蹈教育都没有分开。是这样。 那戴老师，我觉得跟听友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我们跟大家在您13年的昌平区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您这个可能是我们怎么讲，就是在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您把自己的所有的爱可能是都工作的经历啊，都放在了昌平那十几年的工作当中。最近生了宝宝和有了家庭之后呢，然后发生了一个单位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就像您说的，您自己的领域和您的热爱的这个心所在的这个方面其实是没有变的啊。在昌平的时候，工作上的一些情况，那个时候您主要是负责也是舞蹈教育还有科研方面的一些工作。 嗯，是的。开始是一名舞蹈教师。 舞蹈教师。 当时因为我搞这个舞蹈专业的原因，上大学很早，16岁上的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直接到了那边。 对，因为当时在2003年的时候，我到昌平是应该说全区第一个做这个舞蹈专业的大学生来到了昌平啊，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全区还没有这个舞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那么当时来到了少年宫之后，真的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就想把自己从小的时候学习的这些知识以及多方面的能力能够运用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那么其实可以算是我从少年宫培养出来的我。那么我小的时候7岁也是在少年宫出来的 啊， 然后呢慢慢的走的艺术学校，然后到大学学的那个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学的是舞蹈教育专业。那么毕业之后就想把自己所学的这些知识带给少年宫的孩子们，真正的有一种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里边。所以也特别希望做一点事儿。当时在少年宫的时候，我记得经常就是完全是一种奉献精神啊，我们舞蹈组的老师们特别的好，大家就是一起撸起袖子，按照现在习大的话，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 一起加班加点的给孩子们创造各种的平台。 嗯、 所以当时在少年宫的时候，在当时那届的咱们政协主席贾庆林主席也亲自接见过我们的孩子，包括咱们陈志立主席领导也是亲自接见过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的孩子的就是舞蹈队的孩子们非常的认可。所以当时咱们中央电视台的新连心以及星光大道，包括全国少儿歌曲大奖赛以及6.1晚会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目，我们少年宫的舞蹈队的孩子们都参加过。然后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发现了我们同这个学生里边啊，有那个唱歌特别好的，但是他又会表演，又会学，就是又是学舞蹈的。所以我给他们弄了一个组合。那个组合在CCTV 音乐频道有一个节目当时那个节目就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个节目，它主要是让孩子们去教明星们去唱歌。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那组合名叫豆点组合，对，逗号的逗就是人生只是一个逗号呢，因为他们还小，但是通过跟那个就是明星们在一起互动，孩子们唱到哪儿，明星跟他们学到哪儿，这样的一种这种节目的一个方式，让这个组合一炮而红。对，当时在音乐频道还是小火了一下，就觉得带着一些天真浪漫的一些孩子们做一些有趣的事儿，自己也像孩子王一样，是特别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戴老师好像无意当中也开创了一种新综艺的模式。 没有，只是说这个老师是一个爱唱爱跳爱玩爱闹的一个老师，所以带出来的孩子们呢可能也是那种比较自由 比较活泼一点， 对，比较活泼阳光一些的。 那个时候的整体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我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有这个首先工作当中非常幸福，因为这是您爱的职业和行业。 对，是的。 然后有满腔的热情和激情，那个时候也是比如说是周一到周五都在工作，六日的时候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还是就是可能根据活动走，根据大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忙碌。 其实我那一段时间，应该是这十几年来说，我可能是把人生中非常最忙碌的状态奉献给少年宫。因为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一周有28节课，也就是说周六周日这两天基本上上到一天是每天10节到8节。那么除了周一周二以外，周三四那个3、4、5的时候都会在学校上课。因为我们当时少年宫的条件场地有限，所以我们的领导呢也提出了多种办学模式，比如说直办式、代办式、讲堂式、公益式等等这种办学模式，就把教室放在了中小学。所以呢我们的老师也到中小学去上课。然后我们还有艺术团，每周艺术团还有排练，所以最多的达到了一周28节课的一个记录，也是非常多的了。但同时我们还会经常给孩子创建各种的平台，那么加班加点演出。我记得星光大道的那个录制啊，经常是给一些选手助演 那我们这些全部是公益性的哈，带着孩子们，为了给孩子们搭建这样的平台。经常我们从大兴录制完了到昌平之后得有将近凌晨三点钟了啊，就把孩子们都送走，然后我最后再回家 到凌晨三点钟、 啊、对，凌晨三点钟，也是因为有时候录制完就已经一点半了，然后我们回来路程还很远，所以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坐班的，像您说的不是只有活动，我们是周三到周日上班，周一周二休息、跟大家是相反的、 哦、 对、其实作为一名刚刚到少年宫时候的新老师、那会儿我也稍微有一点点了，有一点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时候，也会遇到会一些困惑，因为毕竟学了这么多年的舞蹈专业，那么当你面对五六岁的小朋友的时候， 对，那时候孩子是非常淘气的， 对，就是你所有所准备的，你备的课准备的非常充分，你会发现一个组合都教不完，就是你要跟他说一个手型，比如说我们舞蹈的那个兰花指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就简单正常，我们就说啊，把手就变成兰花指，但是你发现并不是，因为五岁的小孩子他不会，他手还没分瓣呢有的时候所以你就要告诉他，哦，把五个手指头伸直，中指啊跟大拇指啊捏在一起，然后什么指根下压等等，你就要把所有的话掰开了揉碎了跟他们讲， 对， 所以自己在这个教学生涯中也慢慢的从最基本的一个算是零基础，因为在对于老师来说，我当时是20岁，算是很年轻的一个老师了，然后慢慢的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所以后来为什么在做教科研，也是在这个领域里自己想要带着研究去做一些工作，所以写了一些有针对于教学的论文，以及那个舞蹈少儿舞蹈编创方面的论文，当时这个论文在北京市有我们有几本书里都已经发表了啊，还是得到了一些不错的反响，所以特别想把这个教育教学工作结合理论做好啊，做点自己的事儿， 对，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戴老师。然后其实因为我包括我个人也有体会，其实上次跟这个雨吉校长，然后我们去聊的时候，其实给小孩子上课是非常累的， 是， 然后无论是你个人的经历也好，还有就是包括说话的声音呢、可能都得适当的要放大一点，但是放大一点呢可能又不能说太生硬， 是的， 对，给小孩子上课是非常非常累的，然后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之前准备到的一些东西，鉴于孩子们他们的年龄所限，他们的理解力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啊所限，各种各样的条件所限， 对 啊，你可能准备的东西你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就是你哎呀，怎么讲，就是你得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我的授课的意图，对啊、对，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其实上次也跟雨吉校长去探讨过，就是您认为就是作为一个幼儿教育的老师，他应该会是一个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才会成为一个幼儿教育的好老师？ 我认为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首先来说你要足够爱这个行业，爱你这职业，所以你首先你是热爱教育的， 对， 其次你是热爱你教师这个职业，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要热爱你的学生，你只要有爱了，那么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会就是化难为简，那么我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带着爱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习大大在这次19大的讲话中也是特别提到了，要关注素质教育，要关注每一个孩子的一个发展，然后促进我们的教育公平等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精神。那么其实我们带着这样的精神，在我们真正的教学生活中、教学工作中，我相信，其他工作就是再难的工作，我们都能够克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爱。其次呢，我们要不断创新的一个能力， 不断创新的能力， 不断创新。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如果我们一直沿袭下去的话，那么会发现，我从小是学舞蹈专业出来的，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因为要搞这个专业，就会非常的严苛，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早上5点钟要起床练早功，对，然后每天晚功结束之后差不多9点半左右了，所以这个是专业孩子的训练。那么我们现在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提倡，那么国家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在 2016年的下半年到2017年这一年是我们国家美育工作改革非常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对， 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教育部提出了让舞蹈、戏曲、戏剧走进中小学。 嗯， 那么这个在中小学校中，舞蹈已经不是兴趣课了，不是选修课，它是必修课。 嗯， 那么作为必修课来说，孩子们更重要的不是基本功，而是性情的一个陶冶，情商的一个培养， 对， 以及他们真正在身心方面得到一个我觉得得到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舞蹈它是用肢体语言表达你内心所想所感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作为一名舞蹈教师，我认为能够让孩子真正喜欢上这个舞蹈，这一点很重要。 嗯， 只要他喜欢了，那么你又是爱他的，我觉得这样会一拍即合，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画面。 嗯， 啊，对， 对， 嗯， 其实包括去年上映的这个冯小刚导演的大热的电影《芳华》啊， 对， 对，包括这个黄轩也好，还有什么淼淼啊，嗯，他们都是，不，黄轩应该是北舞出来的。 嗯， 对吧？ 对对 啊，都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有舞蹈基础的，也是非常好的演员，才能够然后啊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剧组当中，进入到这个戏当中塑造角色啊。 是的， 因为那个时代的这个戏的要求啊，要求演员有具备这样的素质。 嗯嗯嗯，是，其实舞蹈是一个综合的学科。 嗯 啊，我们在学习舞蹈的时候，我们基本功只是一个基础，我们每一个舞蹈演员都是会表演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剧情，不同的人物角色塑造不同的一个情感，所以为什么很多导演现在包括冯小刚导演也会选择用舞蹈演员直接当电影演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每一个舞蹈演员其实他应该都会具备表演的能力。 嗯， 包括章子怡啊，对，他也是北京舞蹈学院那个附中毕业的。 哦， 嗯，对，所以在他塑造人物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面性，因为， 对 啊，他的不光是真正的那个演技方面，包括他的打戏啊等等， 对对对对， 非常精彩的。 对对对对 啊，还有很多那个电影里出现他的舞蹈， 嗯 啊，给人家留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 啊， 对， 对，如果说就是这个场景是需要一种无声的情绪的表演的话，就是我不出声音不说话没有台词，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如果说有舞蹈基础功底的话，想表达的情绪啊，就可能借助肢体的语言就会能够表现得更生动或者说更丰富。 是的。 嗯， 那么为什么我到了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啊？其实我 对后来又有一个 对有一个转变，因为生了宝宝之后，的确是我们都在市里啊，家里都在那边，还是要转回来，为了孩子以后肯定也是要上学方便一些。那么一直有一个对于舞蹈方面，至今在舞台上看到就是这些优秀的舞蹈演员表演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嗯， 所以到了也是我们跟中国舞蹈家协会，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不太了解，其实只是叫法不一样，行政编制不一样。 嗯， 但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和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其实我们算是一家人啊。 哦， 是这个意思。对，然后能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更高的平台上能够为这些舞蹈工作者真正的去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也能够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对于舞蹈方面的梦想和教育方面的梦想结合在一起啊，然后能够真正再去让自己再不断的去学习，在工作中去学习，再得到一些进步。 嗯， 啊，是这样。 那现在的这个目前的整体的工作状态和以前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应该说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对对。我之前在昌平区的时候，包括现在我是昌平区政协第五届政协常委。 嗯 啊，之前在28岁的时候其实就是政协委员了， 非常年轻，那个时候 啊，对，算是算是当时那个政协委员中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一位。然后呢，也是凭着自己一个敢打敢拼的这个劲儿，然后赢得了领导的那个厚爱和给我了很大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就是在政协这个委员这个平台上，也在一直在为我们校外教育去呼吁一些事情。那么当时是很有就是结合教育方面的，因为我是校外教育的代表。因为少年宫属于咱们校外教育。 校外教育 对，它是唯一所承建式的 属于隶属于教委系统的那个少年宫机构嘛，所以特别希望就是在昌平区能当时呼吁，希望在昌平区建一所符合我们现在时代发展的校外教育场所，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孩子们有一个施展自己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咱们现在昌平少年宫的确地儿实在是太小了， 对，很现实的问题， 对，非常非常小，应该是北京市最小的一所，所以特别特别希望咱们昌平的孩子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包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剧场啊，能够让孩子们把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能够在舞台上去展示出来，因为艺术是需要展示的，需要搭建平台的啊。那么现在到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之后呢，其实我现在一直还是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办公室去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那么同时也会配合协会做一些比如说中国舞蹈荷花奖这个全国舞蹈最大赛事了啊，我们现在忽略比赛，我们叫评奖啊，对，评奖，对，然后以及就是中国舞蹈节啊，然后五点华章这些舞蹈盛典等等这些相关的活动啊，同时也会负责一些跟舞蹈没有关系的一些事务性的行政工作啊，这些也会有，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转变啊， 对，可能以前的工作生活的状态可能是就是更多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那么现在呢我可能做的工作是把工作的重心转出来，然后在于给大家搭建更多的平台，或者给大家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这样的工作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就是中国文联的宗旨我觉得首先我们特别有重要一个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维权自律，这是中国文联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在中国舞协工作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对于这个咱们党中央啊国家对于文艺方面的这些要求以及精神真的是也很深入的学习了一下，特别是习总书记在19大的那个整个这个报告中关于文艺讲出了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我也是很深刻的学习，并且应该说也背了一下习总书记的讲话，因为在这个岗位工作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分内的一个工作，同时也希望能够贡献自己之前在教育这个领域里的一些经验，然后奉献自己一点点小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从教育和文化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应该说是从事着文化艺术教育啊， 文化艺术教育， 对对对， 对，艺术教育，如果提到艺术教育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和意义啊，但是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艺术教育工作者，然后也能够就是确实能够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戴老师对教育或者说对艺术对自己的领域舞蹈的这种浓厚的爱，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个艺术教育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乃至于整个的人生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提倡素质教育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一个孩子，他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个体， 对， 他不能光是在智商方面的培养，我们很多方面要提倡孩子的情商方面的学习。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先生在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我先生是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毕业的，应该说是师从叔父。为什么您说到这个对于人的一个培养的时候想到他呢？ 对， 因为叔叔开创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的珠宝设计专业。 珠宝设计专业， 这个是属于艺术范畴的。那么在我先生这一代，他特别想做出一点，就是跟自己这一代人想做出一点在能够在上一代人中没有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事业，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对，做一些不一样的事业。所以呢，结合我十几年的这个教育经验，然后结合我这个内心一直还有教育情怀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共同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珠宝学院。 青少年珠宝学院， 对，戴瑞尼青少年珠宝学院。这个珠宝学院就是一个完全结合艺术领域，在孩子综合方面 多种学科结合的一个相关的开发这样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面包括了珠宝首饰设计、珠宝首饰鉴定鉴赏，然后珠宝首饰制作以及珠宝艺术的赏析等等相关的课程，包括结合珠宝艺术游学啊等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在孩子综合能力方面发展的，当然是以艺术为载体，以珠宝首饰艺术为载体。其实我们传统理解的珠宝首饰总感觉哦它是那种很华贵很奢华，但是会发现上完我们这个课的孩子们，他们对这个课完全改变了一个印象。因为我们通过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课，我们可以去了解整个从欧洲时期以及咱们中国的那个古代清朝的这个时期的一个珠宝首饰一个演变的一个文化历史，再到结合我们现在当代的材料多种材料的应用，会发现珠宝首饰它不光是那种昂贵的，那么同时我们在结合孩子们自身的设计和制作，我们可以用多种材料去让他们制作成自己真正喜欢的这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件小首饰。所以这个课程的开发得到了咱们教育部领导的充分的认可然后因为在国家大力推倡那个推进那个美育工作改革的这个过程中，当时因为到去年截止到2017年底，我们国家已经与22个省市签署了美育工作改革备忘录，那么这个都提出了要创新课程然后就是让学校和跟校外教育机构可以有机的结合，将校外教育机构非常优质的有特点有创造性的课程带到中小学内。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应该说是我先生在2016年9月份创建的这个青少年珠宝学院，那么其实到2017年底，我们已经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跟在北京市有50多所学校进行了合作，在50多所学校，比如说北京中学然后首师大育新学校，然后北大附中国际部，我们马上要开一种实践性的课程然后呼家楼中心小学、北工大附中等等包括这边马上要在玉祥学校等等这样去开课，那么昌平二中这些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些学校，我们都要开设这样的课程。同时在校外教育机构，国字头的校外教育机构，比如说中国儿童中心，还有宋庆龄基金会的宋庆龄科技艺术中心即将要开课，那么在校外教育的教辅中心、芳草地教辅中心以及九仙桥教辅中心等等，也都开设了我们的课程，孩子们反响非常的好。然后在国际学校中，比如说鼎石国际学校、惠佳，然后天悦国际学校等这些国际学校也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孩子们可以说是就是一学期的报名之后，第二学期的这个三倍的增长就是可能第一学期孩子们对这个课程不太了解，是几个孩子报名， 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情去上一上。 对，但是在第二学期报名的时候，发现一个班已经报不满了，已经报满了，就是马上还得再开设，同时再开设第二个班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艺术可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让孩子们不光是停留在纸面上，也可以通过自己动手实践真正制作出来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从小能够伴随艺术这样去成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就是一个学期之后就是会有这个成倍的增长。 是的 就是完全是感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叫口碑营销也不合适啊，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的口碑特别好，然后靠着自己的口碑，然后大家同学们的报名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孩子们其实原来在想那个我们在有这种课后回访，孩子们说 课后回访 我妈妈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想的珠宝首饰设计课珠宝创意课程，说以为就是穿成珠子什么的，她说并不是啊，我发现学完之后我可以通过自己想我想画什么样的画，我就可以画成把它设计成我的珠宝首饰，并且我能把它制作出来。我妈妈看到之后都觉得很惊讶而且我把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作为母亲节的一件礼物，妈妈特别特别感动对，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刚才戴老师跟我们这个算是大概的先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创建的国内第一家青少年珠宝学院。 嗯 啊，就是刚才戴老师呢也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和我们把这个学院的整体的概况和情况然后来做一个介绍。啊，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啊就是像您刚才有的家长朋友一样那种印象，说珠宝学院可能是不是就叫教教大家什么看看宝石啊，什么看看珍珠啊，对吧？或者说给大家，如果在这个合理的价格范围之内，然后教小朋友我们穿一串小珠子啊，对吧？给大家解决一个这样的，让孩子们哦，这个事情，或者说就动动手工啊，然后就把时间然后放在那儿就可以了。其实后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 啊，它的内容是包括课程的设置，还有包括一些活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的，我们的课程设置两种，第一种呢，我们的戴润泥青少年珠宝学，我们有个吉祥物叫小泥，对，叫第一个是小泥珠宝首饰创意课程， 珠宝首饰创意课程， 对，这个是突出孩子们的创意。第二种呢是小泥传统珠宝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那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大家都知道，比如玉文化是咱们传统文化， 没错。 然后包括传统的一些珠宝工艺，比如说花丝镶嵌。比如说点翠等等这样的工艺，那么我们很多在民间现在都已经快失传了。那么让孩子们从小真正的了解我们这个文化的精髓，知道它文化背后的一些历史和故事，以及如何把这个工艺继续传承下去，这也是在一直在我们提倡的工匠精神，能够在孩子青少年这一代能够有个体现。那么说到这个我们这个戴润泥青少年珠宝学院的话，其实可以稍微有点小自豪的说，我们在2017年的年底，得到了意大利那边的相关的这个就是艺术院校的重视，那么把我们这个项目直接汇报给意大利的总理，然后我们在2018年的2月下旬是受邀，意大利总理受邀，邀请我们赴意大利去参加的一个就是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活动，那么同时总理要亲自给我们授予一个突出贡献奖，为什么要授予这个奖项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国际这个珠宝。就是儿童珠宝首饰教育方面应该说非常非常的少，可能说美国 GIA 机构大家可能都知道，哦，钻石鉴定的啊，这样的机构， 对 我们大家都说，哦，买钻石要有 GIA 证书，哦，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理解。GIA 机构它有一个专门针对儿童的一个网上课程，但是这个课程一年可能只有一次的，这样的非常的少啊，而且它更多的是让孩子去在鉴定方面在这方面去给孩子一些知识的一个传授。那么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品牌，法国的品牌梵克雅宝，大家可能有知道。梵克雅宝有 四叶草， 对，四叶草这个幸运的这个意思，大家可能都知道。梵克雅宝有一个珠宝学院，那么梵克雅宝珠宝学院它的平时的授课都是在巴黎，那么每年利用暑假的时候只能来一次，在中国的香港。在香港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孩子面对面的授课，但是学费是很昂贵的。对。然后就是意大利的这个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珠宝学院，那么但是意大利的这个珠宝学院是针对于孩子职业教育发展，所以呢从素质教育，从青少年的这个兴趣培养的这个珠宝学，我们中国戴润泥青少年珠宝学是第一个，所以我有点小自豪的去说一下这个，也得到了意大利总理的重视，要亲自给我们授予奖。当然我们最后没能亲临现场啊，因为也是时间工作的原因，没能去成。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份认可和这份荣誉，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突然间觉得肩上有一个重任，就是说我特别期待10年以后以及20年以后，未来这一代孩子们在接受我们这个青少年珠宝首饰教育的这一代孩子们，他们对于审美对于设计能力，对于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的养成，我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效果。可能未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熏陶下，孩子们结婚以后全部是自己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传递感情，可能会用自己设计一件首饰，哪怕它并不贵，哪怕它只是一个银饰，但是它是自己设计的，代表自己一份心意。他给父母的纪念日的时候，他可以用自己的设计传递给父母。那么他给自己心爱的人送第一份礼物的时候，他可以自己设计一份送给他。以及我觉得未来他的宝宝出生他也可以 自己设计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小首饰，哪怕是根据孩子的小脚丫去设计一个小首饰啊，挂在孩子的脚上，都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不光是在孩子艺术鉴赏，然后鉴定、设计、创造、想象等多种能力方面的培养，其实很多方面是孩子以后的情商方面的培养也会涉及到。 对对对， 对，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发起了咱们也是第一个中国青少年的珠宝首饰创意大赛。那这个大赛可能说，首先要感谢与我们现在签署的这个国际上，比如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有八所珠宝院校，专业的珠宝院校与我们戴瑞宁青少年珠宝学院签署了这样的相关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儿学习的孩子以后想要去这个八所珠宝院校去学习，可以非常低的门槛进入。 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 出口。我们孩子不光可以，比如在这儿学完之后想上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很多的优秀教师都来自于地质大学珠宝学院。包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地大珠宝学院的副院长郭颖院长，也是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我们在我们这个青少年珠宝学院创立初期就得到了郭颖院长的很大的支持，于是我们共同由我们去发起申请了北京市教委的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这个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的意义，也就是说咱们全市200多万中小学生都可以到我们的基地来进行实践学习。孩子们不光是可以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直接走到地大珠宝学院的9个非常国家级啊非常专业的实验室去进行体验。比如说玉雕文化实验室，然后比如说那个钻石鉴定实验室等等。孩子们在这种专业的熏陶下，再结合我们这种设计的创意课程，会得到一次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宝艺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这个在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开始的这个国际青少年珠宝大赛，一个是得到了这个我说的八个国家的这个珠宝院校的支持，还有一个是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也想作为主办方啊，然后来并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场地，开展这种国际的青少年珠宝文化的一个论坛。我们将大赛和论坛双双结合，让孩子们给他们最大的舞台，并且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中国的孩子能够沿着咱们习大大制定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旅程走到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也是咱们一带一路的沿线嘛，然后让包括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让孩子们把他们自己设计的作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一个充分的展示。当然前提是所有的活动我们全部是免费的，都是公益的。我是从小学舞蹈出身，我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广阔的平台让自己去展示。那么无论是我作为舞蹈教师也好啊，作为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些服务的就是舞蹈相关的服务工作也好，以及是作为我先生辅助他去做好这个青少年珠宝学院也好，我都希望孩子们不光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得以展示。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国际青少年珠宝大赛能够让孩子们学习的这些知识真正展示出来，孩子们只需要提供他们的手绘稿就足够了，剩下把他那手绘稿变成实物的由我们免费给孩子做出来，并且在全球进行巡展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且马上要成为现实啊。 那这个这是都是您这边负责给做出来，您比如说孩子要画一大钻石，这咱们这也能做是吧？ 如果画出来这个大钻石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材质来， 用其他的材质 材料来、 但是重要的是想就是突出孩子们的一些设计的思想，他们的一些理念。 是的，是的， 一些方法。 是，如果真画出一10克拉钻石，这个成本是太高了， 这有点高了。我说，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宝石来替代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肯定也会有希望有一定的赞助商来赞助。为什么让孩子去做公益的免费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公立学校开设的这样的课程，可能很多孩子是没有收费的，因为学校是来承担这个服务费。那么我们做这个课程的目的不是说以盈利，因为教育我们的初衷不能忘了，教育的初衷是教书育人。无论是 让孩子能力方面的培育以及他品格方面的培育，我们不能把金钱来跟这个衡量。所以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平台，重要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力得到展示。就是像我当时在少年宫时候那样傻傻的，就是所有的做的事情也不要求有任何的回报，那目的就是为了我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能够得到平台。那现在我们带入您青少年珠宝学院这些孩子们仍然是我的孩子们，就特别希望他们有特别好的一个成长过程。对， 没错，就是抱着一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一种心态，在一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所爱的事业上，然后一直在去做。 是的， 对。其实刚才听您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当然说有一些具体的课程，我还是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具体能想象到，您比方说孩子的想象能力，他的思考的能力，他的绘画的能力，然后比如说是不是可能会告诉孩子包括一些这个地质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就钻石它为什么这么硬？ 您说的非常对 啊，钻石为什么这么硬？然后呢，就是如果让孩子动手去做去感受的话，也能够培养孩子一种匠人精神， 是 吧？一颗就是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这个，可能他们最初的印象可能是，哎呀，妈妈的项链很漂亮，对吧？他可能会知道，哦，妈妈的项链为什么会这么漂亮？他是怎么去做出来的？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呢，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像刚刚您也一直在强调的，我们可以从，您比如说单纯的玉文化来讲，这是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它了解一个传承。那么相比较来讲，那么西方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个对比。 是的 非常这里边我觉得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有点非常丰富。 对啊，如果学我们的课程学习三年，我觉得都三年只是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很快在今年即将在北京要开设体验中心了就是我们带入您青少年珠宝学院的体验中心。孩子们可以现场包括到时候邀请您去感受一下。 我也可以来体验，我也可以非常想体验一下。 对，这个课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在关于鉴定鉴赏方面这个的确是为什么我们要配合游学，因为这个中国宝玉石协会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给予很大的支持。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我们这学期学习的主题有珍珠比如说有玉石那么我们直接可能会带孩子们去这个珍珠养殖基地去真正发现珍珠到底是怎么样那个种植出来的养殖出来的比如说那是淡水珠 对， 那么海水珠它是如何生成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去那个山东的昌那个蓝宝石矿让孩子们看蓝宝石是那个在原始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给他开采出来他们如何进行打磨加工然后我们如何再针对这个小小的蓝宝石去进行设计这些过程都是在我们课程中融入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刚才我在开始跟您说了有珠宝首饰设计还有鉴定鉴赏制作以及珠宝首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赏析就是它包括了很多这几个课程融为一体真正形成了我们课程的核心和精髓其实在上周3月7号我们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前我们北京青联女性成长学院都非常杰出的女性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来做了一次体验当时我们给我是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邀请没想到就是报名特别的特别人数特别多也特别谢谢大家的捧场然后我们当时做的是那个中国传统的珠宝首饰文化之一点翠那么结合那个花丝镶嵌的这样的一个底托我们就这个做了一个点翠的工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青联委员特别特别的棒有很多当场不仅设出来了一件非常优秀的作品甚至有两件三件而且还有时来运转的然后有那个喜上眉梢等等大家都起了特别美的名字赋予它很多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以这个珠宝首饰为载体真正可以做出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讲可能一个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说一个孩子从小能够学习这么多关于围绕以珠宝为载体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的气质的培养就像您提到的也对于他的情商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帮助的 是这次我们3月7号活动结束之后咱们人民日报的著名美女记者那个名字我就先不好 赵老师 对，您说对了，因为他没准已经做完访谈了吧？ 嗯，对，这赵老师来过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然后呢，对我们这个课程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赞扬啊，他说真的是没有想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些很伟大的事儿。 对， 他说你有没有想到10年以后、20年以后这些孩子的世界观会发生多大的一个影响？ 没错，没错 啊。他说，我一直在做一些深度访谈，包括跟咱们教育部部长去做访谈，部长也对咱们这个素质教育提出了很大的一些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和要求。他说你们这个事情很多是真的是跟着咱们部里的这个思路在走啊，那么把这么好的创新型的课程带到广大中小学中啊，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课程的感染，所以孩子们以后真的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啊，所以他说了之后也大大鼓舞了我。他说等我这两会报道结束之后一定好好再跟我们再去聊一下， 再合计合计、 对，再合计合计，是特别希望能够为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育事业所发声啊。我说特别再次感谢 对。然后其实聊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疑问啊，就是一个具体的小疑问，戴老师，就是就比如说拿我们小孩子来讲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嘛，可能确实天生啊就爱漂亮，哎呀，看到这些宝石啊什么的，这个可以戴在手上什么的啊，就觉得很漂亮。但是是不是男孩子这个对这个不是特别敏感？在现实的课程当中，这个男孩女孩的这个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其实您说这个，开始我也在想，是不是所有报名的都是女孩？但是发现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会发现，真正在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珠宝设计大师都是男士。 比如说 我们叔叔吧，任进啊，他是开创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设计专业，他也是咱们国内的首屈一指的设计大师。我先生也是男士。然后再说到国际上的大咖珠宝设计大师，你会发现其实总结起来好多都是男士。所以 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其实更懂女性。 您说的非常对，而且我会发现我们的学生里的男孩他们的设计很独到。比如说有个小男孩他设计了8号，他说哎，我觉得我就想设计一个8号这样的 logo 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小标识，我带着小吊坠，为什么呢？他说8号可以是就是我们打台球的8号球啊，那么也可以是8号足球队员啊等等的，8号可以代表很多啊，包括2018年，我就要给自己设计一个8。他是说了很多关于8的方面，这个数字去设计自己很多的东西。就男孩的想象力吧，有可能更加的丰富，所以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对啊， 对。然后其实还有就是，您比方说，这个我们假设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男孩在挺小的时候呢，接受咱们的课程学习，然后呢中间呢，就是，然后如果说一直能够学习下来的话。啊，然后慢慢自己有条件了之后，回来给自己的女朋友啊，给自己结婚的时候，给自己的爱人亲手设计一件他所学的，他能够表达的我对你的爱意，我对我们的爱的一件这样的作品，首饰作品，我觉得那个女孩一定就幸福晕了。 是的，所以其实，我就说，为什么他会对情商方面有一些培养？ 对， 我们孩子，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慢慢的以后，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心，可能还会有亲子课程，就是通过一次亲子制作，让孩子们跟父母之间增加感情，因为可能父母平时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孩子内心所想，他们只是看到孩子们的一个表面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当孩子设计出来这件首饰，并且告诉妈妈我是如何去传递这份爱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经常会搞一些活动。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有两个女儿，那这两个女儿的父亲是咱们国家足球队的副教练李铁， 李指导， 对，然后当时我们做这个也是这个珠宝首饰这个实践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好朋友两个孩子专程从沈阳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当时他们家大女儿设计了两件首饰，一个是钥匙，一个是心。啊，他说我是要分别送给我的爸爸妈妈的。说这个钥匙是我的爸爸，一个钥匙一个锁头，但是那锁它是用心形去做的。说爸爸工作特别忙啊，有的时候经常回不了家，但是他特别爱我们这个家。这个钥匙是打开我们家门的这一把钥匙，那么这个锁是一个心形，这个心里边还有我和妈妈，还有我的妹妹。我们这个家随时会被 爸把这个门锁打开，就是这把钥匙锁打开，他在说这个过程中，然后送给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就是我瞬间眼泪就流下了，说就是爸爸妈妈，我们爱你啊，我爱你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培养，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用我自己设计的这件这个钥匙和锁这样的小首饰来传达对你们的爱，当时他这个设计里面还用了一个珐琅的工艺，就是孩子们虽然不懂，他画的五颜六色的，然后由我们专业的珠宝设计老师把它改造成那种珐琅的工艺，做出来的效果孩子们都觉得哇太漂亮了，原来首饰可以是蓝色的，可以是绿色的， 对， 就是我们不见得用多么贵的材质，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赋予的非常符合孩子们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小首饰，对，所以就是这种传递爱的方式远远比一句话 对 更直接， 对，它更加的生动和具体， 更加的生动，是的， 对。然后其实刚才跟戴老师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都是主要聊到的这个以宝石为载体，这个课程为体系，然后对孩子的美育啊，然后他的一些成长起到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不知道就是学院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比如说如果是真的是我们和教育那一方面我们把它区分开来，然后我们纯做一个商业化的，比如说会形成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品牌，或者说我们一种定制化的服务，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李指导的女儿，然后给他们爸爸妈妈设计的这个首饰，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市场应该也有这样的需求，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点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以后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您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并且希望这个平台售卖这些首饰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而且我们会有一些公益的活动，有一些义卖的这样的活动，不光是孩子们，还有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们，我们这个体验中心里以后就是会摆一些相关的设计类的一些产品，这些不是大众千篇一律的东西， 对， 而是这些从国外以及咱们国内优秀的这种年轻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一些作品，然后再结合孩子们的一些作品，我们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这个 可以这样就会给大家提供更多差异化的选择， 是的，是的，就是在这个事情没有正式公开之前，稍微先做一个小小的保密， 先做一个小小的保密。 对，但您说的这个是我们在想到范围之内了。 这，说实话，这个我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对吧？我你穿什么，我才不给你穿一样的呢，对吧？ 对对。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现在会选择很多设计师的品牌，他们的品牌有他们自己的特色，然后也非常的好看，代表着我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性格。那么同样，我觉得珠宝会是这样，我觉得乃至于以后真的在就是两个人如果说结婚的时候定情的时候，那个东西可能并不只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只有钻石能够代表，我自己设计的一个东西，况且话说回来之后，有的时候钻石也挺贵的，对吧？对，但是贵并不能代表爱意， 是 啊，对对对， 真正的爱情与这个材质的贵贱无关， 对对，是无价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性，然后有更多的故事，真的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非常非常多的色彩。 是的，所以戴瑞尼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品牌， 有温度的品牌。 对，我们是在做有温度的爱的一个传递的教育理念。所以也是我们的宗旨是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没错。 没错，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把自己的人生书写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故事， 也非常的期待，非常期待，然后这个我们的学院能够为孩子们的培养带来更多更多的好的课程和体验，然后也真的希望就像刚才戴老师还说暂时保一下密，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也会期待有这样的更好的市场化的选择能够推出来面向更多的大众。 是的， 谢谢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欢迎大家锁定 FM98.2 AM927，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